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只要 tune in 988，你就可以听到最新嘅988广播剧。 988制作。离魂记，黄俊益编剧，第五集。 You left me on thin ice. It's just a matter of time. If I move, it'll break. And if I stay, it'll melt. But you. 翻嚟啦 ，Anna， 你搞咩鬼啊？咁黑都唔开灯，想吓死人啊？ 你同嗰个 Frankie 啊，需要咁痴缠咩？喺楼下倾成半个钟咁耐。 哇，你偷窥我咧？ 我先至冇你咁无聊啊！ 咁你又知道我哋倾咗成半个钟咁耐？ 我系咁啱放工，见到你哋喺对面街鸡啄唔断啫。其实你同佢啊，而家到咗咩阶段噶？ 普通朋友咯。 普通朋友在条街上揽揽石石， 那他偷食人家嘛， 你不会推开他的。 我有啊，不过他那么快我都来不及反应。 看你的样子啊。 我什么啊？ 中计啊。 中什么计啊？ 中了他的圈套咯，一点都不像你。你啊开始迷失自己了。 有没有那么严重啊？ 你认识他不是很久的，你认真的？ Maybe。 那他呢？ 你说哪个他啊？ Danny 啊？ 什么你还有其他观音兵吗？我刚才啊在楼下见到他啊。 他什么都见到了？ 应该没见到你们吧。 哇，这样也好一点。是呢，他来做什么？ 拿你要的东西给你啊。 那他没见到我，没问你我去了哪个吗？ 当然有啦，我说你去了 Coco 那里讨论 assignment 的东西。 都是你最抵食。 Bell 啊，是姊妹先跟你说，你这样是在玩火啊，不喜欢人家就跟人家讲清楚啦，不要玩弄人家感情啊。 知啦知啦，这句说话你跟我讲了 N 次那么多啦。 知道就好啦，你 同样都是那句啦，我懂怎么做的啦。喂，你过来看看。件晚装是不是很漂亮啊？ 哇， 还有对高踭鞋啊！我咁大个女咧都冇买过呢个 VV 牌嘅系列噶。 佢送噶？ 嗯，佢仲约我去佢公司嘅周年晚宴啊！我着起呢对好似玻璃咁嘅高踭鞋咧，我突然间觉得自己好似童话里边嘅灰姑娘咁啊！ 灰姑娘就冇你份啊，不过咧你就似 白雪公主，定系美女与野兽嘅贝儿公主啊 ？No， 都唔似。 咁似咩啊？ 似童话故事入面嘅猴底男。 哎呀，我就知你妒忌我。不过我唔会嬲你嘅，因为我系一个心地善良嘅公主。而且呢一个星期六嘅晚宴，我会系全场最后生、最美丽嘅公主。 爆死！ 喺度噶，火势越嚟越大嘅，我要尽快离开呢度啊！好大火啊！ 点解你见死不救啊？ 你 点解你明知我哋会遇到火灾都唔话俾我哋知？ 我有啊，系你哋唔信我啊！ 我要你背嚟， 你唔好吓埋你啊！ 我哋要你试下俾火烧死嘅滋味。 你又搞咩啊？间间半夜鬼晒咁嘈嘅 ，Bell， 我 又发噩梦啊！呢次又梦见到啲咩啊？ 都系啲奇奇怪怪嘅梦。 听日要唔要我陪你去神庙拜下？ 唔使啦， 你咁样落去唔系办法噶。咁啦，听日我陪你去神庙度问下神。 唔使啦，我谂我最近压力大，先会频频发梦啫。 问下都无妨啊嘛，又唔蚀底嘅。唔好再讲啦，你要咁话啦。听日上完早课咧，我就陪你去附近嘅庙拜下。而家好好瞓一觉，唔好谂咁多啦。 对唔住啊，我有警告过你哋噶，系你哋唔信我，我真系冇心睇住你哋死噶。点解我手上会有个手印嘅？佢哋头先真系出现过？唔系噶，点会有可能咧？有个幽灵白影，以为在窗外边，呢次佢嘅样唔同咗嘅，冇可能啊！唔会嘅，唔会嘅，我睇佢，冇谂咁多，好快就天光噶啦。 离魂记， 好啦，追求得个心安理得，苗族都话你冇事啊。不过你记住呢几日咧，就唔好去啲阴沉嘅地方，嗰啲医院啊、葬礼咧都唔好去啦。仲有，带好张护身符保你出入平安嘅。哇！而家成三点几噶啦 ，Anna， 不如我哋去街尾嗰间蛋糕店饮下午茶咯。Anna， 嗯，咩事啊？ 谂咩谂到咁入神啊？ 冇啊， 你唔好咁啦，你日日夜夜胡思乱想，冇病都变有病噶。教妙足都话你唔会有事咯，你唔好自己吓自己啦。嚟，陪我去饮下午茶，食蛋糕。放松下，甜品是会令人开心一点 的。 最多下午茶我的，还站在这里下吧。你等一下吧。喂 Frankie？ 是啊，找我什么事啊？现在你在哪里啊？不是，我 OK 啊。咁我哋等阵见啦，拜拜。Anna， 我突然间醒起，我有啲嘢要做，陪唔到你啦。 去啦去啦，我乜都听到晒啦。再唔行咧，等阵佢唔等你噶啦。 帮佢都唔敢。咁啦，听日我哋再过嚟饮下午茶，食甜品，好冇？ 好。 咁我先走啦，拜拜。 拜拜。为什么苗族不知道我可以见到幽灵的？ 但我身边的幽灵白影又实在不断地出现的、哦、手上这个手印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是不是他们弄到的呢？难道他们真的想你拿我名？不会的，不可能的，不可能的。 Andy? Anna, 你没事吗？ 我没事啊，好彩你拉住我。 你真的没事、我刚才在河边叫住你，你好像听不到一样，一直走出条马路。究竟什么事啊？你整个人心神恍惚，心事重重的样子。 哦，多谢你啊，这次你又救到我一次了。 那我是不是又多了一餐啊？是呢，吃了晏没？ 嗯， 不如一起啊。 好啊。刚才个幽灵白影没出现在附近，我怎会这么失魂走出马路的？而我见到的影像，难道真的是我的幻觉？ Anna, 忙什么 啊？没事 啊。那我们走吧。 嗯。 啲嘢唔啱你胃口啊？ 唔系啊。 咁点解你唔食嘅？你唔系减肥啊嘛？ 唔系啊。 唔系就食多啲啦。嗱，试下呢块鸡扒。 唔该。 系咪好好味啊？ 嗯。 你咁瘦应该食多啲，唔好好似而家啲女仔咁，为咗减肥瘦身咩都唔食，搞到自己营养不良咁，瘦到成棚骨，好肉酸噶。 哎呀，你是这样夹送给我，你自己呢你都吃吧。 放心、哦、我不会饿亲我自己的。 Andy 的身边怎么会突然间出现了个湿漉漉的幽灵白影的？他无无表情望着 Andy， 好像有东西想跟他说，好不好告诉他呢？不过如果他不信，觉得我是痴线的，我怎么算好啊？只但是 Anna、做什么忙着碟沙律发牛豆啊？ 人命关天，都是跟他说。 Andy 啊、 什么事啊？ 你信不信这个世上有通灵感应的？ 通灵感应是不是小说和电影，还有连续剧说人可以跟灵体有交流，可以接触到他们，甚至是跟他们通话之类的？ 嗯。 为什么无啦啦这么问的？ 那你信不信啊？ 嗯，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 我告诉你，我可以见到他们，你信不信啊？ 你说真的？ 嗯，我由小到大都可以见到他们的。那些人听我这样说，都会觉得我是痴线不正常的，他们还会用很奇怪的眼光看我，甚至鄙视我。 你这么严肃，我真的会害怕的。 其实我可以见到他们，甚至乎可以感应到一个人就快死亡的灵体影像。 你不是跟我说笑话吗？ 是真的，我真的可以见到他们的，就好像你身后站了个幽灵白影一样。 啊， 你要信我，这几天出门要分外小心，尽量避免去泳池啊、海滩之类的地方。 是啦、我突然间醒起有些紧要的事要做、我走先，迟点再联络你啊。 Andy、我以为你跟其他人不同，你会明白我。为什么你不信我啊？ Anna， Anna， 啊， 又在想什么想到入晒神啊？ 哦，冇嘢。 啲餸凍晒啦，趁熱食啦。 嗯。唔系每个人都可以接受。如果我真系同 Andy 讲咗我可以感应到灵体，佢会唔会好似头先我幻觉中咁嘅反应啊？ 嚟啊，食块鸡扒。你咁瘦，要食多啲噶。 唔该。Andy 身后几时企咗个阿伯嘅幽灵白影嘅？点解我头先冇发觉到佢嘅？佢面上冇任何受伤嘅痕迹。睇清楚啲，呢个阿伯咪系我嗰日喺医院撞见嘅嗰个阿伯？佢点会跟住 Andy 噶？佢哋到底系咩关系咧？ 唔好意思，我接个电话先。 嗯。 喂，系。咩话？我即刻讲你。 咩事咁紧张啊 ？Anna， 我要即刻赶去医院啊！ 我陪你啊！ 九八八制作离魂记。 爸，你千祈唔好有事，千祈唔好有事啊！ 你唔好咁担心啦。 唔担心就假。早前医生话佢已经度过危险期，前晚佢仲同我有讲有笑。点解会变成咁噶 ？Uncle 唔会有事噶。 阿爸已经喺手术室三个钟头啦。佢系我唯一嘅亲人，佢唔可以有事噶。 睇住 Andy 好紧张，咁喺手术室门前行嚟行去，仲有佢同我讲嘅每一番说话，我脑海突然间闪过啲画面。他出事那时候，我就好像 Andy 那样坐立不安，一直在手术室我等他出来。 早晨啊，妈妈。 早晨啊，我乖孙女，你吃早餐啊？ 嗯，哇，今天有我最喜欢的瑶柱粥加油炸桂花，哇，还有马脚添啊。嗯嗯，我真是幸福的啫。嗯，妈妈最抵食， 又满嘴油油啊！快啲坐低啦，食完咧我要送你翻学噶。 嗯，好好味啊！ 慢慢食啊，唔好啃亲啊！啊， 嗯， 妈妈， 嗯， 你身后有 又有鬼啊？ 嗯。 今次个鬼是点个样噶？ 佢 哈，你唔系见惯咗嘅咩？点解惊成咁样嘅？ 妈妈，等阵你唔使送我翻学啦，我自己同隔篱嘅丽丽行路翻学就得噶啦。 唔得，最近治安唔好，我点放心你哋两个女仔行会翻学噶？ 我得噶，你唔使担心我噶啦。 我话送你翻学就系啦。如果你有咩事，我落到去点同你死鬼阿爸阿妈交代啊？ 哎呀，妈妈，你唔好乱讲嘢啦！ 你放心喎，你嫲嫲我咧唔会咁早死嘅，我仲要睇住你结婚生仔，生好多孙俾我凑噶。你呀，快啲食啦，食完就好换衫，唔好迟到啊！ 哦。由细到大，啲朋友仔都用特别嘅眼光嚟睇我。佢哋觉得我系不祥人，硬系讲啲奇奇怪怪嘅话，话我痴时乱讲嘢。阿爸阿妈意外过咗身之后，我就同嫲嫲相依为命。呢个世界上，唯一相信我嘅人就系嫲嫲。每次我同嫲嫲讲见到啲灵体，佢都会同我讲， 呢啲系老天爷赐俾我嘅，可以令我见到佢哋，甚至有时我可以同佢哋沟通，系种福气，真系福气。可唔可以唔要呢种福气啊？如果嗰日我坚持到底，妈妈就唔会送我翻学，更加唔会喺翻学途中俾车撞到，佢就唔会死。呢啲系天意。 乖孙， 妈妈，系咪你啊？你喺边啊？妈妈， 唔好喊。 妈妈，如果我坚持唔俾你送翻，你就唔会发生意外，就唔会死。 生死有命，妈妈劫数难逃，唔关你事噶。 唔系噶，系我害死你噶。 傻妹，唔好乱讲啦。 如果唔系我，你就唔会被车撞到啊！ 你每次见到我身边出现白影，都会提醒我，见到咩都会同我讲，要我小心。呢次嘅天真系要带我走啦！ 唔得噶，唔得噶，妈妈你唔可以走噶，妈妈。 妈妈再都照顾唔到你啦，嗱。日后你要好好照顾自己，唔好喐啲就喊啊，知嘛？ 妈妈， 可以见到佢哋唔系一件坏事，系个天赐俾你个福气啊！妈妈要走啦，你要坚强啲啊！记住，要坚强啊！ 《离魂记》第五集，导演廖日豪，配音黄君彦， Anna 曾心怡饰演， Belle 许芳齐饰演， Andy 刘俊荣饰演，嫲嫲谭丽云饰演。 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只要 TuneIn 988，你就可以听到最新的988广播剧。